虽然已经是夏天，但这两日的天气很清爽，好像初秋一样，就同阿哲重新出现在我生命感。那种改变来得很突然，但我绝对享受。书桌上面的读书签证原本是我一个新计划、新目标，但现在我觉得张 Visa 好像是医生出的一份验身报告，说我有绝症，只得两个零月命一样。在我离开香港之前的期限，我究竟应该怎处理我和阿哲的关系？ 阿雪啊，啲衫嗰重唔重啊？俾我拎袋啊！ 得啦，妈咪，我拎得噶啦。 喂，不如买红青萝卜啊，用嚟今晚煲汤好嘛？ 我今晚唔翻屋企食饭啊。 系咩？咁我今晚自己炒埋啲冷饭食啦。 我可以约啲翻嚟饮汤噶。 睇怕煲汤缩咗，你都未翻到嚟啊。 咁你可以煲俾自己饮噶嘛？ 我识照顾自己。你越快去美国咧，我就越烦少啲。唔该，你下个礼拜去买机票啊，唔系我帮你买。 听到妈咪话自己要炒冷饭食嘅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系应该多啲陪佢。我只系得翻两个月嘅时间喺香港，但系偏偏喺呢个时候，我又见翻阿哲。为什么所有的编配、一切的巧合都好像排错了次序一样，就像一幅织错了的图案，令人很模糊。喂， 在屋企做紧咩？ 啊，你够胆打嚟屋企揾我啊？ 如果系你妈咪接电话，我咪讲英文扮系领事馆咯。 喂，我走出去噶啦，个广告咧已经剪好晒配好音啦。Kelvin 叫我去睇，顺便一齐食饭。 净系你同佢啊？ 唔知噶。哦，你衰啦，咁样问我嘅。 嗱，呢种感觉咧，真系好鬼难受。 所以你应该明白 Cindy 多啲啦。 我系因为下昼个会开唔成，所以揾你咯。 但系咧，一阵我仲要去落霞道啊，佢有嘢揾我帮手啊。 唔紧要啦，嗱，照原定时间喺翻嗰度等我好 好啊，咁你去边啊？ 或者留喺公司度，今晚都见你啦。 OK， 拜拜。 拜。 呢啲天气咧，正好入石柱食饭嘅啦。 去到咁远啊，我一阵约咗落霞噶。 唉，有车有乜所谓啊？难得你肯陪我食饭，去远啲啊，倾偈都可以倾耐啲啊嘛。 其实倾偈度度都可以倾噶啦。 阿雪啊，点解你好似好怕我咁嘅？ 怕？ 其实你可以当识多个朋友啫，我唔介意比较噶。 其实我都冇打算比较。 你只不过是22岁而已，不需要这么早就决定些什么啊。阿哲未必是最适合你的。 为什么你就是要谈这些东西？ 凡是有好条件的人都应该利用机会去选择最好的。虽然我明知阿哲是你男朋友，但是你不需要因为这样就抗拒其他人的嘛。 Calvin，我觉得你好似同紧我倾生意。 我觉得你系怕我。如果唔系噶，你根本就唔使惊同我嚟食饭。 如果你同阿哲真系咁好嘅，我嘅出现根本就起唔到啲乜嘢作用。 咁你以前有冇试过好深爱一个女仔啊？ 点为之深爱先？ 咁我谂你唔明啦，爱情唔系俾我哋去选择嘅。死啦！弊啦！我应该仲有一对黑色双色嘅高踭鞋去咗边咧？啊，塞咗边度？ 啊，你间房啊，实在太乱啦！ 哦，你啊，梗系风凉啦。如果你屋企啊唔系有嗰个靓妈咪啊，帮你做你私人近身侍婢啊，我谂你嗰间房啊，仲狗斗过我啊！唉，你幸福，不过咁喎。唔使几耐咧，你去到美国你就知道咩叫人微香贱嘅味道啦。唉，啊，上次去 party 咗个噃，都摆咗去边鬼度啦，激气嘅啫。 喂，小心你啊，着住件晚装就唔好跪喺度啦。 啊，系、啊，喂喂喂，你过嚟睇下，咧我咧咁样，嗱，乌低少少个身咧吓，呢个 pose。你觉得咧系咪好性感好 sexy 咧？即系似唔似啲咩银州海嘅封面啊？ 喂，你呢件衫啊，好鬼容易走光噶， 系咩？好暴露啊！ 嗯， 哎、死啦，我都觉得啊。不过咧，呢件衫咪阿Sam拣嘅，佢、嗯、咯，佢系无啦啦又话要人哋陪佢波，咁我咪飞身去买咗呢件衫咯，加细码嚟嘅。所以咧，啲肉咪擠曬出嚟咯。嚇佢幾衰啊！佢仲話咁樣好睇啲喎。唉，哎呀，係啊，諗落死啦，弊啦。陣間你話如果去到要講英文嘅，咁我咪當場暴斃。唉，死啦，點算咧？ 哎呀， 會唔會整蠱我㗎？搞埋啲咁嘅嘢。 點會喎 ？Sam 佢對你咁好，點會整蠱你啫？ 唉，淨係整件咁嘅低胸露背晚裝俾我已經夠死啦。不过我有想过的，去德波那些人呢，个个都有咁上下的嘛，是不是？ 喂，哈，你跟人斗身材啊？ 我当然不是讲这件事啦，我说那些男人即是那些 man 呢，一定有咁上下的嘛。哇，话不定是但给我邂逅到一个呢，一开始对我就惊为天人那种呢，好似嗰啲特蘭地廣告啊，話要喺嗰條好堂皇雲石嘅大樓梯嗰度咧，及住我咁樣咧，等我劈對手套落去嗰種啊，必要時我再烏低少少，盡俾一波啊嘛，係咪先？你話係咪啊？ 我真係好中意你呢個樣子，好有希望。 有咩咁特別啫？佢，哎呀，切，原來對鞋喺呢度喎。喂喂，快啲帮我睇下，你话咧双石呢对好啲啊，定系呢个斗领争呢对好啲啦？嗬，啊边对好啲咧？ 我都系觉得阿 Sam 拣嗰对比较好啲。 嗰对啊，嗰对会唔会太拼咗啲咧？吓，即系清咗啲咧，即好似唔够。 唔会咧，我觉得咁衬靓啲噶。 咁样啊，好啦。喂喂，睇埋啦，睇埋我肚腩觉唔觉啫？ 少少啦，不过都 OK 嘅、啊，可以接受嘅。 吓、啊，咁不如戴翻个肚箍先。唉，唔好啦，都系要实行肌紧30先啦。 吓、 啊，咁啊稳阵好多。 哎呀，我到听晚啊！ 如果而家有人啊，话即刻可以帮我切咗啲肥膏我都制嘅。嗱，话晒啊，听晚大事嚟噶嘛，我第一次见啲咁大场面去波、啊，系咪先？喂，系咧，你睇下，我啲链咧，好似唔系几衬啊，嗬？你帮我睇下，帮我眼啊。 梗系唔衬啦，条条都咁大抽。 系咯，嗬？哎呀，唔好遮住个胸啊，暴露晒啲天物。唉，仲听晚仲唔忍死你班人？ 啊，我觉得你真系好似结婚咁啊。 系咩？唉，我都想啊。唉。 我屈咗喺呢间咁嘅豆腐样嘅房仔七年啦，连墙角嗰啲曱甴啊都嫁晒，生埋成兜曱甴仔添嘅，都未轮到我嫁。 落下，你咁好，一定有个好好嘅男人等紧你噶。 哈，啱听啊！识咗你咁耐，最啱听呢句。系咧，如果阿哲而家要你同佢结婚，你会唔会唔去美国啊？ 唔会。 乜你觉得佢冇以前对你咁好咩？ 唔系，佢比以前仲好，但系我总系觉得有啲嘢唔识讲啊，觉得啫。 俾钱你食， 我等你等唔到我啊嘛！ 一阵我翻屋企煮好晒嘢嗰阵时候，你都已经食饱晒啦。 啊，如果食晒又点啦？ 变肥佬咯！ 我又买，点使你买咁多啊？ 系啊，买定啲啊，等喺屋企嘛。仲有啊，买多啲啊，有印花噶，可以换个热水煲啊，啱晒你屋企啊！ 你买咁多嘢啊？你走咗之后我点算啊？ 唔好讲啦。 先生太太，试下呢啲咸猪手啊，好方便煮噶，好好味嘅。 太太，试下咯。 嗯，真几好食啊！ 好食啊！ 呢位太太啊，介绍期限咧，我哋有特价噶。 点啊，太太？慢慢翻屋企啫。 咪玩啦，等我睇下先啦。 诶，呢只几好噶。 咁啊。好啊，我要呢个啊， 多谢。 边个 call 你啊 ？Cindy， 你陪我打电话。喂。 喂，阿哲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阻住你，我有啲唔好舒服。我好想搬个暖炉，但系我连搬暖炉嘅力都冇。 你睇下医生未？ 有，不过我真系觉得好冻啊！ 我入嚟帮你。 多谢你。 咁你唔好搞啲嘢住，我而家即刻嚟。系咁。 他病得好紧要啊！ 系，我要去睇睇佢。 咁你快啲去啊！ 你同埋我去啊！ 梗系唔好啦，你自己去啊！ 你翻唔翻屋企等我？ 好啊。 你攞咗个 call 机，我屋企冇电话嘅，你知噶嘛？如果有咩事，我 call 你，我留啲 message， 好冇 ？OK， 我好快翻嘅。 唔紧要啦，我自己一个都唔会惊嘅。 锁实对门喎。 嗯。 Cindy， 你唔系好冻啊？不如着多件衫啦，等我扶你。不如，你入房瞓阵先好冇？ 我知啦，我好开心啊，因为你真系嚟睇我。 我梗系会嚟睇你啦，嗱，瞓低先。有冇食到嘢啊？ 我唔想食啊！ 不如我煲汤俾你饮，饮啲汤，个人会暖啲嘅。 唔使啊，我真系食唔落啊。 头先你话系咪想要个暖炉啊？ 我好冻啊！ 等我去攞。系咪好啲啊？要唔要水啊？ 唔使啊，阿哲啊，你会唔会觉得好热啊？ 你唔使理我嘅。 你正话打电话俾边个啊？ 我打翻俾阿雪。 你系咪要走啦？ 我等你瞓着咗先。 阿哲啊，你。你仲会唔会揽我噶？唔紧要啦，我只系想问一下啫。 Cindy， 你记唔记得喺伦敦，你照顾病咗成个礼拜？ 记得啦。 有一次你坐在床上看电视，我过来揽住你，点知你即刻拧过嚟，好认真地问我：阿哲，有咩事？有咩事唔怕同我讲？当时我觉得我好似做错咗啲嘢咁，我自己有问过，点解揽一下啫，都要问过对方。 我知道，我一直都唔识得去氹你。 唔使惊，如果你真系好爱一个人，你会识嘅。你唔好咁，先天，唔好喊，好冇？ 你走啦，我冇事噶。 我睇你瞓咗先。我话咗俾楼下老太听，佢听朝会煮啲嘢俾你食嘅。 你真系唔同咗啊，哲。 Cindy 唔开心，所以佢病咗，间屋变咗有啲乱。好静，要 Cindy 自己一个人在家，她肯定很难受。我一路望住她，我一路问自己，是不是觉得很内疚？是不是很狠心、很自私？假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的话，今晚我坐在这里，我会怎样？其实都是一样，我都只是会给药他吃，叫他睡觉，帮他拿暖炉。唯一的分别就是他不会好像正话那问我，问我会不会揽住他。 抽大气啊！ 我以为你走咗，原来你未走。 你喺 call 台度话你翻紧嚟啊嘛，咁我咪煮定嘢俾你食咯。 你特登熄晒啲灯噶？ 我制造浪漫气氛啊嘛。 你死整蛊我？ 边度有、啊？喂，你食咗嘢未啊？ 未啊。 入嚟厨房食啦。Cindy 点啊？ 都系好唔开心。 真系啊！ 我谂要一段长嘅时间，佢先会适应翻。 我知，系好辛苦噶。